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Air。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1928年圣莫里茨冬季奥运会。第二届冬季奥运会于1928年2月21日至3月18日在瑞士的圣莫里茨举行。1928年在瑞士的圣莫里茨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总共使用了五个体育场馆，当时这五个比赛场馆都在20年后重新用于1948年圣莫里茨冬季奥运会。瑞士分别于1928年和1948年举办过两次冬奥会，两次都是在圣莫里茨。这五个场馆中的鲍勃滑雪道于1904年开业，目前仍在使用。除了举办冬奥会，还举办了22届 FIBT 世界锦标赛。滑雪跳台最初建于1905年，在1927年为1928年奥运会进行了翻新，并于2006年正式关闭。The 1928 Winter Olympics were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which was celebrated from February the 11th to 19th in 1928 in St. Moritz of Switzerland. After the 1928 Winter Olympics, all five venues used for these games were reused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held in St. Moritz again 20 years later. The Bob Run, which opened in 1904, is still in use.And has hosted the FIBT World Championships 22 times. The ski jump venue was built originally in 1904 and renovated in 1927 for the 1928 Games. It was finally closed in 2006. 好，来学习一下今天的词汇。Renovate, 翻新、修复。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2000年前，驮着茶叶、丝绸和瓷器的商队，踩出了东起长安、西至罗马的丝绸之路。如今，沙漠未改容颜，千年辉煌丝路再次启程。 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